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十三集。 挂了电话，陆延辰将手机放在水泥地上，厂房里就剩他一个人。先前将一辆报废的车拆得七零八落，现在躺在底盘的阴影下，视野狭窄，真像回到十几年前，自己躺在满是污渍的海绵垫上，看到龟小猫腰瞧着自己，背对着照明光的尖尖的小脸儿，还有撒娇似的想拽牢他的那只手。那时龟小将所有的感情都依托在一根电话线上，见不到摸不着，有多可怜他能不清楚吗？ 我在攒钱，你等着，我假期就能去看你了。再说一分钟好不好？想我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怎么办啊，都没有共同语言了，你就不能和我多说几句？ 我们学校好可怕的，一个宿舍十二个人，宿舍过道都摆着床。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。 我最近家里不方便接电话，你别打给我，我等我去找你啊。 陆晨，挂了。 陆晨，龟小叫他的名字，就是这世上最动人的声音。清晨，龟小给小南收拾好箱子，带他来的时候是用旅行袋。到北京后，龟小给小孩添置了不少东西，一是觉得他可怜，从小自己照顾自己，二是按照现在七八岁小朋友的打扮给他置办了行头，让他尽快融入这个环境，免得被人排挤。猛地要把小孩送到陆延辰那里，龟小竟还担心那个破修车厂能不能再住人。可秦小南听说陆延辰回来了，恨不得插上翅膀就飞去那个乡村小镇去见他的陆叔叔。龟小看小孩这兴奋劲儿，也没耽搁，带上他开车离开了市区。等到了镇上是两个多小时以后了。两年前匆匆回来聚会，没来得及到镇上逛逛，如今看着变化还真大。三层小商场倒闭了，那个卖羊肉串的摊位和阿姨也不见了，台球厅的地方开了一连串的小门店，泥土路也换成了柏油路，不变的唯有那条长长的不知源头终点的河，还有河畔两排几十年长成的望不到尽头的杨树。车开过去时，有两三撮学生在冰面上玩闹，有个少年追上个女孩子，拦腰就扛到肩上，引来一阵笑声和惊呼。秦小南来了北京后没有到过郊区，更别说去乡下村子了，他始终趴在副驾驶位上激动地打量他陆叔叔出生成长的小镇。龟小踩下刹车，停在了几米高的大铁皮门前。多年反复出现在回忆中的地方就在面前，龟小隔着前挡风玻璃看着半敞开的铁门愣了好一会儿，直到身边秦小南叫他：“ 喂，龟小阿姨。”“ 啊，哦，到了。”“ 到了？哦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汽车修理厂，好大呀。”比我想的大多了。 是的，好像又扩建了。 龟小去传达室报陆延辰的名字，看门的大叔眯着眼瞅着他和秦小南，好奇心三个大字坦然写在脸上。 等会儿，二姑娘，我给里边打个电话。 龟小透过不太洁净的玻璃窗望出去，看陆延辰走出来，素净的白衬衫，黑色棉服拉链敞开着，显然是刚随手拿来套上的，倒像是少年模样。 不过手上没拿修车工具，因为要避着风里卷着的沙尘，眯了眼。他走过来瞧着归晓，不带任何感情。归晓拎了箱子走出去，被他接过去，刚洗干净的手有被水浸过的干净冰冷，挨上归晓，陆延辰察觉不对劲。 箱子新买的？ 东西多装不下，就买了个新的。 等会儿给你钱。 归晓原本想送到门口就走，可陆延辰拿了箱子就走，秦小南又自然牵着他的手把他往里带，踌躇着归晓也就跟了上去。这里果然是扩建了，比先前大了两三倍，水泥地面清爽干净，吊起来或是停放的车分了两排，每辆车旁都有工人在忙活。从迈进这个铁门，归晓就觉得虚幻。秦小南快走几步去问陆延辰厕所在哪儿，陆延辰指了指门外，告诉他要去大院的右侧的一个小房间。秦小南急着就掉头跑了。归晓跟着陆延辰走到厂房最尽头，推开的铝门半开着，迈进去是办公室和一排休息室，里边的人透过玻璃看到两个人都会追着再望几眼。陆延辰也没太在乎，带他走到尽头推门进去。高厂的屋子里没有多余的摆设，谈不上什么家具，有床有柜子，不新不旧，但也不是多年前的那些，大体位置摆设都没变，一如过去。陆延辰将箱子往门边的暖壶旁一搁。 厂里冷，别急着脱棉衣。 可说完，他反倒将身上的棉服脱掉丢去沙发上，顺便抄起茶几上丢着的半盒烟。归晓站在门边，随手将自己的防寒服的领口拉到鼻尖下。 那个，我和你交代两句就走。秦小南的事我帮你办好了，还缺户口本，你要拿来户口本补上手续。 陆延辰将长袖衬衫的袖子撸到手肘上，低头想点烟。 我出差会很久，到时候会让我表弟带你们去办入学正式戒毒，你多余的钱不用出，只是那个小学没有住宿，可能你要想办法自己解决租房的问题，如果住在这里的话就离学校太远了。 火石摩擦的一声轻响，小小的火苗从陆延辰指尖窜起来。 我给他买了些衣服，旧衣服挑好的留了，不太好的都扔了，现在小孩家里条件都好，你以后带他也要每年给他买点新衣服，和身边同学太格格不入会受排挤欺负的。也不用太多，平时有校服。差不多就这些了，你还有想问的吗？ 火苗落上烟头的前一刻将点未点，陆延辰却忽然松开手指，火焰熄灭了。他将咬着的烟取下揉断，抬眼直视归晓。 还爱我吗？ 两人对视，归晓说不出，他说不出不爱，可也没有办法违背良心对一个要结婚的男人说爱。这寂静的一刹那，归晓仿佛看到曾经的少年在这里将他从地上拉起来护在身后，所有被压抑被强迫遗忘的情感都涌上来，吞没了他的理智。归晓插在口袋里的那双手握着内衬的那一层布紧攥着，攥得手指的每个关节都在酸胀吃痛。他听到自己轻声问陆延辰， 白涛昨天和我说你要结婚了。 没有回应。陆延辰将揉断的烟丢进塑料垃圾桶里，去摸自己裤子口袋， 全然忘记半盒烟就在另一只手上捏着。归晓看他做这些，再看到他停住全部动作，僵了半晌，再将手里那个烟盒也在掌心揉烂，扔进了垃圾桶里。 陆晨， 对， 什么时候？ 下个月。 恭喜。 陆延辰摇头，不再说什么。一阵冷风从门缝钻进来，吹在归晓脑后，门被恰到好处的推开，是秦小南。小孩应该是在门外偷听了全程，进来时目光是无措的，他小心地挪到归晓身边。 阿姨。 归晓回了魂，眼睛发酸，可还是努力平复着心情。 陆叔叔要结婚了，会很忙，我路上提醒你的话你自己也要惦记着。还有， 本来想说让秦小南未来要对陆延辰的老婆乖一些，毕竟要和人住在一起好几年，可又觉得自己没什么立场。最后他摸了摸秦小南的头，顺便把秦小南脸上不知在哪处蹭得的一小块黑抹去。 还有，如果被欺负了，记得我说的话，转学生都要过这个坎儿，没事儿，久了大家就接纳你了。 门外有人叫陆延辰的名字，是个女人的声音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